去卫生间方便的时候，叶修看到镜子上贴着个便利贴，无聊瞟了两眼，发现便利贴竟然是写给他的。陈果已经帮他准备了洗漱用具，放在了洗漱架上。叶修撕下了便利贴，有点小茫然，主要是没想到这新老板会有这么细心的一面。至于感动什么的，这点小事儿真不至于。 感谢差不多。洗漱收拾了一下后，叶修出来看了看时间，已经9点多了，一天没吃，需要眯点神了。从套间里出来，一进网吧就觉得有点异常。2层虽然是收费更高一些的高档区，但此刻冷清的却有一点过分。叶修奇怪的朝楼下走着，结果竟然越走越暗。 网吧1层此时竟然没有开灯，出什么事了？叶修茫然地东张西望，发现1层灯虽没开，但人不少，甚至有不少人是挤在过道。正南的墙壁上高高挂着张200英寸的投影幕布，上面播放着投影仪放出的画面，声音在整个网吧中回荡着，所有人都很安静。 坐在电脑席位上，或是站在过道中，似乎都已经忘了网吧是做什么，只是把这里当做影院一样，静静地注视着投影幕。叶修也很快听到了画面解说的声音，两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反复地出现着：叶秋，一夜之秋。投影所播放的，赫然是他荣耀职业生涯历程的画面片段。 解说也是极尽煽情能事地描述着他生涯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与荣耀。三届联盟总冠军，3次获联盟最有价值选手，2次输出之星，1次一击必杀。无论团队还是个人，叶秋都是荣耀职业联盟中的一个巅峰，是现在所有荣耀职业选手要超越的目标。 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缅怀叶秋操控下的斗神一夜之秋来给我们的一系列精彩画面。解说用着低沉的悲腔嗓音说罢，投影幕上开始播放斗神一夜之秋所向披靡的画面，这是在任何时刻都足以引起观众兴奋的精彩画面。但在此时，网吧里所有人都是静静的。 没有叫好，没有欢呼，大家只是沉默地看着这一幕又一幕闪过。他们知道，从今天中午起，就都已成为过去。当日中午，家事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队长叶秋决定退役的消息。这个一向神秘的高手，连自己的退役发布会都没有参加。 大家只是看到了家事经理所出示的叶秋亲笔签署的退役声明。家事经理随后声称，退役的叶秋婉拒了俱乐部其他职务的邀请，现已只身离开了家事俱乐部。画面不断的闪动着，战斗、厮杀、记录、解说员适当的进行着解说，建议到了叶秋和家事惨淡的境况。 网吧的观众群中也隐隐开始有了抽泣的声音。俱乐部可以请来孙翔这样的新一代高手重新振作，可是，一代王者呢，却只能独自承受岁月的消磨，在这个时候选择黯然离开。他走得潇洒，但他的内心却绝不是心甘情愿，他还想要奋斗。 他还没有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尽头，可是他却已经没得选择，接受条件留在俱乐部当陪练，这看似也是一个忍辱负重的选择。但是叶修看得更穿、更透，他很清楚，俱乐部是料定他会不甘这种侮辱，一定会选择离开，这才给了他这种选择。 一旦他出人意料地接受， 那么俱乐部还会想出别的法子来逼迫他。这很残酷，但对于俱乐部来说，这只是一个生意上的选择，本就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在里面。联盟已经因为商业化而变得无情。叶修还不到退役的时候，其实就是俱乐部都明白这一点，以退役为条件就是他们清楚这一点的证明。他们既想甩掉这个包袱，却又怕别的竞争对手趁机捡到便宜变得强大，他们宁可叶修烂掉，也绝不想他成为对手。于是逼叶修退役就成了他们最想要的结果。无疑他们成功了。叶修能看懂这一切，却也只能照着他们的剧本去走，鱼死网破的挣扎他不想，因为他还有路要继续。退役一年，这被逼做出的选择未尝不会是一种机遇，退一步海阔天空吗？虽然这一步看起来有些太大。到此为止了。当投影幕上滚动过这样的字幕时，叶修终于看不下去了。这媒体做节目就是故意往煽情里整，弄得网吧里有人都已经直接哭出声了。可论心酸、怀念、凄苦，在场的所有观众又有谁比得上他这个当事人？叶修挤出人堆逃出了网吧，站在大门外长出了口气，结果居然还有抽泣声传进耳中。回头一看，竟然是陈果一个人躲在门外，眼睛也是亮晶晶的。互相都发现了，不打招呼好像不好，叶修只好招呼：老板，哭着呢。 你个禽兽，你就一点感觉没有啊？ 太有了，这不撑不住都逃出来了吗？ 滚！有纸没有？ 烟盒行吗？ 我去拿。 没等老板发作，叶修连忙跑回网吧找纸。网吧里的哭声似乎更大，男男女女都有。叶修这回也是真扛不住，狠狠地心酸了一把。他很清楚这些人是在为谁而落泪，一想到这一点，眼眶也是忍不住一热。叶修匆忙跑去前台要了包纸巾，冲出来就塞到陈果手里，背过身去掏出烟来点了一根，狠狠地吸了一口。 干嘛？你也哭啊？要不要纸？ 身后的陈果似有察觉。怎么会？我怎么会哭呢？叶修转过身来，顺便吐了一口烟，喷得陈果满脸。伤感的眼泪刚刚纸巾擦去，烟熏的又流了下来。陈果挥手把烟打开，竟然意外的没说什么，把手里那包纸巾又塞回到叶修手里，转身就回了网吧。叶修靠在网吧门外，静静地抽完了这根烟，抽了张纸巾，狠甩了一把鼻涕，大步走向了网吧对面的小饭馆。等叶修叼着牙签，一副吃饱喝足的模样回到网吧时，缅怀叶秋同志的放映专场终于是结束了。不过网吧里气氛还没退干净，不少人红着眼睛。好在整个场子里大多人都是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倒是像叶修这样神态自若的，很容易被大家视为没心没肺的禽兽。你要不解释一下你不是玩荣耀的，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陈大老板眼下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叶修去前台找小妹打听，主要是问问这搞个专场是怎么一回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星星网吧但凡在有荣耀比赛的时候，就会搞搞这样的直播专场。今天本来是没有赛事的，但发生了叶秋退役这样的重大事件，电子竞争频道也是加紧制作了这么一期特别节目。于是 星星网吧也就当比赛放映了一下。若是以往放映比赛结束，那每个人看过后都是热血沸腾，游戏冲动空前热烈，直接导致网吧爆满，收入攀高。但今天这一出过后，荣耀玩家们都是罕见的情绪低调，有的当即回家抱枕头去了，有的则约三五好友借酒宣泄去了，当然也有留网吧继续打游戏的，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是叶秋的粉丝，对于他退役无动于衷的也总是有的。不过在大氛围的感染下也是受点影响，虽然在坚持游戏，却也有些没精打采。整个星星网吧显得很安静，要换了平常这个时候，荣耀玩家绝对正抱着耳麦，或侃侃而谈，或大吼乱叫，热闹得不得了。叶修这正思考干点什么，就看到陈果从二楼转了下来，连忙上去招呼。 老板，今天我开始正式上班吗？ 行，不过正式上班你可不能随便找地儿坐了，得守着吧台这边。 可以玩游戏吗？ 可以，就用那台。 陈国指了指此时吧台小妹正在看韩剧的电脑。 抽烟呢？ 陈国看了他一眼，无奈地点了点头。 抽吧抽吧，但我早上过来时不许有烟味，也不许有烟灰落下。 明白。 随后陈果又给叶修教了一下如何给客人开机下机，末了道， 其实这时间大多是些刷夜的客人，在11点前就都排好了，早7点就自动停机了，基本没你什么事儿，你人守着就行了，客人有事的话会按铃。 万一是机器故障怎么办？ 叶修问了一下。他虽不是电白，但也没有能处理故障的身手。 重启。 重启还是不好呢？ 换台机器。 叶修汗颜，刚想再问，陈国已经抢着说了， 你都值夜班的，空机多的是，随便换，但机器什么问题你要记下来，第二天再找专门的人处理。 哦，明白了。 不久前还因为叶秋退役偷偷抹眼泪的陈国，此时已经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了。详细给叶修介绍了一遍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后，就随便找了一台电脑玩荣耀去了。叶修站在不远处扫了几眼，看到陈果是进了竞技场与人 PK， 但明显心不在焉， PK 中屡屡出现一些重大失误，多低级的都有。接连输了三把后，陈果键盘一拍退了游戏，回头就看到叶修在那剔着牙装没事人，瞪了他一眼后跑回二楼去了。叶修看看时间，距离自己上班的11点已经没多久了，吧台小妹显然也对时间的掌控相当有火候，韩剧的进度条恰到好处，随着这一集播完，时间刚好跳到11点。小妹站起来朝叶修笑了笑。 叶哥，那我下班了啊。 去吧去吧。 叶修这等电脑等等半天了。网吧11点下班的员工不止这小妹一个。白天傍晚的时间段毕竟不会像通宵这么冷清，一个人肯定照顾不过来。网吧的员工虽和叶修还不熟，但一认识，客气地打了招呼后就一一离开。网吧变得异常冷清，键盘和鼠标声清晰地回荡着，相比昨晚新开区的热闹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想到这全都因自己退役事件而起，叶修轻轻叹了口气，坐进了吧台，插入账号卡，接上游戏，一上线便接收到消息。叶修翻开一看，是田七那哥几个排着队的问候。 高手来了。 田七、慕云深、 浅生离三个人一样的问候，没有月中眠。 都在呢。 叶修给三人都回了一下。 嗯，月中眠没来。 田七回复道。又闹别扭呢。叶修想起那个小子。 没有，他心情不好。今天不是叶秋宣布退役了吗？他很喜欢叶秋，所以情绪有点低落，晚上不来玩了。 叶秋真是哭笑不得，想不到那小子竟然还是自己的粉丝来着。那样让他知道自己就是叶秋，他曾对他的偶像又卑鄙又无耻，不知这小子会作何感想。 缺个人的话，蜘蛛洞穴欲隐藏 BOSS 就不太好杀了。 随便再组一个。 田七征询高手兄的意见。 要不我们去骷髅墓地。 叶修说。 好啊好啊。 田七连忙答应。骷髅墓地是15至20级的副本。田七他们其实早就想去了，而且指望着在叶修的率领下再拿几个首杀。可是叶修的念头和需求却和他们不同，对于副本首杀这种荣耀，叶修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而且想拿首杀就得一直保持等级在第一集团，这一点叶修是无法做到的。不是他技术不够，而是时间不够。早上下线时，君莫笑18级的等级赫然排在第十区等级前五甲，但现在呢，叶修点开排名再看，君莫笑的名字已经无影无踪，排在等级榜前列的已然是清一色的22级。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公会那是有组织的来冲击抢手杀的，一个账号3-2个人同时使用，角色24小时在线，玩的是车轮战术，以擒捕捉。叶秋技术再强劲，这上也拼不过人家。正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普通区的副本首杀含金量一般，除了挂上名字比较好看以外，反映出这支队伍的升级速度大过于他们的技术和实力。相比之下，更能体现一支队伍技术和实力的是副本通关记录。这个记录是以时间为限，起初是一个由系统统一制定的时间记录，由队伍打破即挂上队伍名单以及新的记录时间，再打破再换。这个破记录奖励可以反复领取，而且奖励丰厚，不像首杀记录一样就是点经验金钱混事，是100%会给队伍奖励至少一件紫字以上的装备，其他随机奖励若干。这个荣誉模式新手区是没有的，出了新手区以后20级以上的副本才开始有。叶修顺手看了一下，20级的副本冰霜森林首杀早已经完成，原系统记录也已经被刷新过了，后面标注着的是刷新次数，目前被刷新了3次，挂在榜上的是行会中草堂的队伍，记录为26分12秒48，时间是下午18:23。